揸电话，李生你好， 阿祥哥你好。 喂， 我咧屋企就系用嗰啲加可以加水溶性香薰油嗰啲嘅嗰啲喷啲雾出嚟嗰啲加湿器嗰类咧。咁咧我就发觉我加啲香茅油啦，咁咧就定我啲水度啦咁样。但系佢咧啲蚊咧就喺呢一个机嗰啲烟雾嘅大概一尺嗰度咧，仍然喺度不断喺度飞，我又飞走嘅喎。咁嗰啲劲啲嘅嘢，有冇劲啲嘅方法？ 啊，好奇怪喎、啊！通常系应该得嘅喎。你屋企嗰啲蚊系唔怕香茅油，咁屎第种咯， 系系哦， 同埋你嗰、那个 香茅同埋天葵啦，有个薰衣草啦， 系咯，试嗰啲咯，系咯，嗰啲咯， 系咪呢啲？ 系咯， 其实如果我可唔可以咁多种即系譬如我屋企嘅角落冚唪唥各样摆种，咁样会唔会有问题啊？ 咁你又试下，不妨试下。 好啊。另外咧，想问咧，头先你讲嗰啲天然嗰啲香防蚊包咧，有冇啲现成嘅标卖啊？ 喺内地咧，佢哋话周围都有得卖，香港好未见过吓。 譬如内地周围系咪即系福田喺啲街嗰度，定系罗湖区啊？喺边个附近啊？ 其实既然你知道个材料，自己买就 系咯，系 啦， 系啦。嗯， 因为 OK OK， 咁另外咧，阿冚大爷，我想问下你头先讲嗰啲贴喺窗框嗰啲防沙网咧，我上网又系搵唔到啊。我揾到嗰啲咧，淨係黐，佢哋話係黐，幫你黐上去啫，就冇嗰啲用魔術貼貼嗰啲。咁喺邊區有得買咧？ 喂，其實好多地方都有得賣喎。喂，我想問下你先，第一個問題就係、是、你到底個你而家住緊嘅地方咧，你係想整窗啊、整門啊、露台啊，定喺邊度？ 貼喺個窗度。 貼喺個窗度。喂，個窗你係間屋企咧，係你自己嘅定係租嘅咧？呢、這個好大關係，點解咧？ 自己嘅。 因为咧，其实咧，如果系自己嘅咧，我咧就倾向于咧，真系做一道嗰啲防蚊嘅烫或者系开嘅门框咁样。虽然系啦，个投资可能会大啲，即系贵啲嘅。咁但系咧就真系坚固耐用啲，同埋就系方便一啲咯。因为你想象下啦，其实你嗰个地方咧，你个窗你要周不时开噶嘛，你嗰个防蚊网咧，基本上你都要遮盖晒成个窗先有用噶。咁变咗系实际上有啲唔方便嘅。咁若果做一个嗰啲活动嗰啲咧，就会比较方便啲咯。但如果即系譬如系租嘅，咁你冇需要即系做一个咁嘅投资，因为你可能譬如一年之后你会需要搬嘅。咁咧就我其实见过一啲咧，我系喺网上咧。订落嚟嘅，咁咧就系佢系有啲魔术贴之余咧，佢仲系用磁石胶嘅框。佢首先咧系有条磁条嘅，然之后咧将嗰个防蚊网咧就吸落个磁条同埋个胶框中间，然之后咧嗰个磁石咧就黐喺窗上面，变咗咧就系你就可以咧就直接将佢成块蚊网咧，因为佢侧边有磁石掹住咗嘛，同胶成块可以拉出嚟。然之后你开山窗，然之后吸翻落去，好方便嘅呢、这个就。 但系我上网又搵唔到咯，咁 其实你上网试下打呢、这个防蚊网，然之后咧系磁石，跟住咧就框咁样，你试下，我相信你一定会搵到嘅，系啊。 OK， 其实可以订翻嚟。 透过网上去就送过嚟，就唔系现成有铺头有会有得卖。 嗰啲全部都要自己亲手做噶。 你 系因为其实你个窗大小都唔一样噶嘛，佢系设计到咧系好方便咧，系你用一把铰剪，咁咧你就可以做到噶啦，就真系一把铰剪。 佢订翻嚟，佢系一大块，咁你自己贴贴落系咪？ 系啦，一啲材料嚟嘅，咁你自己好简单，我相信你可能花15分钟已经整到噶啦。 系啊， 可以试下嘅。 好啦，自己间屋咧都值得投下资落去咯。嗰时我哋屋企系揾师傅做噶，咁佢用咗十几二十年，我觉得都抵翻咯。 系啊，如果系自己间屋，咁但系如果你譬如你一年之后要搬， 咁 就冇办法 啦。 好啦，咁跟住许婆婆。